信蔡维斯表示已经受够，要求他下台。接任财商的侯俊伟说，卓维斯一直承受巨大压力，但绝对有信心做正确的事，亦愿意改变。法国首都巴黎有大批民众上街示威，反对高通胀。示威者不满物价和油价不断飙升，要求提高工资水平。有示威者焚烧垃圾桶和破坏银行柜员机，警方施放催泪弹和挥动警棍驱赶。示威由左翼团体发起，声称有14万人参与，警方说有3万人参与。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和今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艾洛也都有参与游行。梅朗雄批评马克龙政府应对通胀不力，令国家陷入混乱，要求马克龙辞职。他又号召民众星期二进行大罢工。多个运输及公共部门的工会说会响应星期二的罢工。有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7%受访民众表示支持罢工。日经平均指数报26,805点，跌2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19美元，卖出1,6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5，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5，人民币7.193，英镑对美元1.124，欧元对美元0.974，欧元对美元0.6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8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位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位上午10点至正午1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沿岸及高地出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噶，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呈祥道咧都系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啦，咁而家车龙都几长噶，咁车龙都未消散啦，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葵公路嘅支路，去翻呈祥道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渡船街加士居道啊，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数码港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资讯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百合苑对出。喺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就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 龙尾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而家排到去科学园对出。咁提一提你啦，较早前咧受水管急收影响需要封路，咁而家开翻啦。喺九龙城嘅联合道，联合道去太子道西方向，近住贾炳达道慢线解封。咁另外啦，宝林路嘅水管急收都系完成咗。咁而家介乎安达臣道至到马油塘路一段咧，都系封路重开。咁另外啦，港珠澳大桥啦，较早前咧就有车速限制嘅，咁而家已经系恢复翻正常啊。港珠澳大桥同埋青屿干线嘅车速限制咧就已经取消。咁另外，昂船洲大桥咧就由于强风关系啦，昂船洲大桥嘅中线封闭，咁整翻快线同慢线可以行车。咁车速限制咧都系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嘅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晚上7点半 转播施政报告电视论坛，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我是英国的沈平。女王邮票现在可以继续使用，不过就会停止继续印刷带有女王肖像的邮票，并且开始着手设计印有查理斯肖像的邮票。不过新发行的护照就会将字眼改为国王殿下。 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记得留意 大城小事。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0月17日，习近平20大报告指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 新增5564宗确诊，多5名患者死亡。 天文台表示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早上10时前维持。 英国3名保守党国会议员表态，要求卓惠斯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各位观众听众，你听的是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先讲下天文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会在上午10时至到正12时之间改发3号信号的。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相关下立法会的草案委员会审议紧2022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咁呢个草案咧就系就住雇主嘅一般责任条文咧嘅最高罚款，由20万或者50万咧统一去到300万。咁而针对雇主、东主以及系处所占用人嘅一般责任条文咧，可以成为可公诉罪行，就系针对一啲极严重嘅违法行为咧，就可以交俾一啲较高层级嘅法院去審理嘅。那個最高罰款咧就會去到1000万元同埋監禁2年。另外簡易程序嗰、那個嘅罪行嗰個傳票時限咧，亦都由6个月咧延長到1年。不過有議員咧就就住呢個草案啦提出修正案，包括就係調整一啲最高罰款等等嘅。請嚟佢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就有立法會2022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委員陳小紅，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陈小红，可唔可以讲下你提出咗3个嘅修订嘅，针对今次呢个草案，可唔可以讲下你嘅修正案系点啊？ 好啊，主持，就或者我想先讲讲两个概念先啦。第一个概念咧，就系有关嘅条文，其实就有成20年都冇即系检讨过噶啦。咁其实就大家喺社会上也好，议会上也好咧，其实对于嗰个草案修例嘅目标系一致。 即係法例，即係過往嚟計二十年冇修改，包括埋頭先所講，即係最高罰款額都係50万咁，咁係遠遠唔夠嘅。咁所以大家都認為咧，第一個法例要盡快修改通過，第二嗰、那個罰則咧係要即係大幅提高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大家冇對立面。咁喺社會上而家討論嘅氛圍咧，就第一就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情緒上咧，的而且確就即係過於着重喺嗰個罰則幾多咁樣。咁我想提一點咧，就係話，而家大家都喺嗰個50万嘅即係嗰個起點度諗啦。就政府提出嘅就係20倍，即係去到1000万。我就提出呢個修正咧，就係12倍，去到600万。呢個我第一個修正。咁其實講緊就係、是、即係有啲令人嘅世界嘅政府係需要向公眾交代清楚佢呢一個修改去到1000万嗰個理據喺邊度。咁喺過往咁多次嘅法案委員會討論咧，我都不斷咁即係希望政府係向公眾清楚解釋，究竟呢個去到即係20倍1000万呢一個咧，係咪即係所謂叫做政府所講具阻嚇性嘅考慮啦咁樣。咁我政府一路都講令我比較費解嘅咧，就講唔出一個好清晰嘅理據，就只係話呢一個金額咧1000万就考慮到即係其他先進國家。佢個所採納嘅一個最高罰款額嘅中游水平，中游水平，我覺得個答案唔係好滿意嘅，因為呢個罰則咧應該嚴肅處理，就話有啲咩涉入到香港嘅情況啦咁樣。咁我記得曾經何時咧，佢喺文件都講過，2019年初步佢做個修例嘅時候咧，佢係提過600万呢個數字嘅，即係話佢話係罰款額定罪單位嘅營業額10%。或者600万以較高為準啊嘛，咁但係跟住2020年佢再有個修訂咧，就突然間大幅嘅將個600万提升到去5000万嘅。OK， 咁而家到今天上到嚟立法會草案委員會討論嘅時候，佢將咧5000万去翻1000万，俾人嘅感覺咧就好似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我覺得呢個唔係好健康嘅。因為呢個罰則咧係需要有具阻嚇性，但係係咪即係政府咁講應該開個5000万，跟住開翻個1000万咧咁？原來嗰600万又去咗邊咧咁？其實我一提呢個修正600万咧，我係想政府喺我哋個草案審議嘅時候咧，係即係清楚即係解釋，譬如話600万夠唔夠？而且我哋考慮到即係文化或者係環境啊、地理啊、人口等等咧，成日香港都同新加坡去做比較嘅。新加坡是几多少呢？它的等额是香港的港币的300万。那我们如果是要一个阻吓性罰則参考新加坡的案例呢，其实我们两倍新加坡的罰則。所以600万呢是有个依据的。 Okay. 但当然做最后就是我都愿意就是看看让政府去就是向我们解释一下，究竟是不是只有600万去到1000万多了个400万就是足以佢即係所謂好大嘅阻嚇性咧，咁樣，而且佢要解釋一下佢中游嗰個解釋，就唔應該俾人個感覺好似係一個數學遊戲，即係將最高最低加埋除二。嗱，呢個第一個觀點。我想第二個觀點或者概念咧，阿蕭樂文就係、是，而家社會個氛圍咧，就都係喺用一情緒化嘅去處理呢、這、一個，即係金額幾多咧咁。我覺得因為嗰、那個即係發生咗幾件意外嘅話咧，大家情緒上都係有波動。我自己都好相同嘅，咁因此大家都好想呢個法例盡快過咗去，盡快咧就有啲具阻嚇性咧，希望防止工業意外發生。咁但係即係情緒過後咧，我覺得我哋應該係冷靜去檢討一下而家情況，就係、是、究竟罰到1000万係咪真係可以避免到工業意外發生咧？咁、那個答案係有疑問嘅。嗱、譬如話，而家講緊即係喺個一個概念就係、是，與其係工業意外發生咗有人命嘅損失之後，你罰1000万係唔可以買翻失去嘅人命，即係補救唔到傷亡帶嚟嘅影響同埋傷痛，都不如咧，我除咗罰則之外咧，係要想辦法去避免意外嘅發生。因此我喺議會不止一次咧，我提咗就係話，我哋要預防意外發生咧，係要從根源入手，包括係政府聯同議會同埋業界，係好即係加強建立一套職安健安全文化。加强各个持份者的责任认知，等我们明白防止工业意外保障施工安全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同埋呢就要制定一个叫建筑设计及管理規例，就是在建筑设计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其后的施工啊、维修的时候的作业风险，推广和提升建造业界使用创新科技， 預防勝於治療嘛。我哋而家要推一個叫做用以一個安全為本嘅設計， okay， 防止一啲高風險作業。咁嗱，呢一個係叫組合拳咧，我覺得係唔能夠單憑話，唉、哎，我罰到佢1000万咧就萬事大吉啦，個意外唔會發生。我覺得我哋要打一套組合拳。 OK， 嗱，先講呢、這個去到1000万可公訴罪行最高罰款1000万，你就希望係咪可以修訂到600万呢個講呢、這個做法先？政府嘅回應就係話1000万呢個罰款額係合理、務實同埋具阻嚇性嘅。頭先好似你所講，即係如果意外發生咗，人命都係罰咗款都唔能夠翻嚟嘅時候，其實呢個1000万係咪正正有一個阻嚇性喺意外發生之前都令到一啲嘅僱主、東主係更加係注意一啲嘅職安健啊等等嘅安全的情況呢？另外剛才提到說其實1000万這個數，剛才你也提到說其實談過之前談過5000万都1000万現在去到，其實是正正就是平衡了一些業界的看法的呢，已經就是聽了一個意見呢，已經是 就是政府嘗試去平衡業界呢，這個我見到它有這個就是動作的，那有這個意圖，這個是就是值得就是肯定的。那只不過呢就是在一個1000万也好，600万也好，或者曾經去過5000万也好咧，其實我到最後你話平衡歸平衡，咁你都要即係有一個比較客觀嘅一個參考數字，究竟幾多先夠啦？咁如果假如佢話係即係發生咗意外後，即係經過調查咁認為咧係即係值得係罰最高嘅款額咁樣，咁而家講緊就係話究竟幾多為之夠？如果佢嗰陣時講5000万。唔係冇理據㗎，我應該係政府原來嘅諗法就係究竟即係5000万又好，或者係嗰陣時講營業額嘅10%，佢應該喺趁呢一個我哋法案訂立嘅時候咧，詳細向即係大家説明一下，若大家明白到嗰個立法原意嘅時候，佢呢個金額係咪即係可取咧？咁因為佢政府就答我嘅文件都好啦，佢用咗啲即係形容詞嘅，就係、是、政府我們認為建議的1000万罰款額是合理。務實且具阻嚇性。其實如果我係就提修正案嘅時候，我係俾個機會政府通過即係一個公眾嘅討論嘅場合，然後好嚴肅咁樣即係將呢一個做一個分析。我就唔覺得佢好似覺得係一個叫做理想啊，想佢咁樣就係一個叫平衡啦咁樣。嗱，需知道咧就呢個款額咧，你話帶阻嚇性狀，同時間又帶嚟喺業界咧，即係佢工作上嘅一個好大嘅負擔，即係心理上又好。嗱的而且確係有機會啦。如果你1000万嘅話，大家做嘢小心啲啦咁。但我想指出咧，就係而家喺個即係業界入邊咧，大家對於安全已經係大大提升。如果大家睇數字，即係除咗即係啲重大意外之外咧，其實過往嗰10年10多年。在整個行業入面那個即係工業意外的數字是向下調的，一路都是改善緊的，只不過呢改善得嚟呢是每年都可惜地都有即係接近20宗上下的一些即係大即係巨的即係大型的工業意外。咁呢個情況呢，我想話就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參考了外國數字，英國同埋新加坡等等呢，佢哋喺個罰則入面都是不斷檢討的，比香港檢討得即係及時同埋快嘅。 Okay。 但是他哋發現了就算個罰則提高了之後咧，係唔係好大影響了個工業，即係尤其是重大死亡事件嗰啲。佢發現就最後應該要提出一樣嘢係咩咧？就係我頭先所講，尤其是而家係建造議會推行嘅一套叫做職安健安全文化，包括埋建造業界主要持份者嘅個責任同埋角色。做咗呢個之後，再加埋一個叫做DFS， 即係頭先所講叫以安全為本嘅一套設計嘅理念。佢哋有一套法例同時間配合嘅話咧，成個業界嗰、那個即係重大工業傷亡嘅數字係大大減低嘅。 Okay。 但政府一直以嚟都喺口度講，我哋會做嘅咁。但你講下過往嗰10多年咧，喺業界不斷同政府傾嘅時候，政府都好似係個條例有關修訂咗得啦咁。跟住就放軟手腳噶嘛，好似讓呢個自然發生。Okay。 我覺得呢個唔理想嘅，應該要大家叫三管齊下。第一就係安全文化啦，包括埋個以安全為本嘅一個設計啦，有關嘅 CDM 概念啦。第二加強巡查啊，即係就係捉多啲防範未然啦。第三先至去到呢個我叫下策嘅，就係提高嗰個罰則嘅水平。 Okay。 好。 三者缺一不可。 OK， 好，唔该晒陈少雄，多谢你同你讲到呢个先。陈少雄咧就系就住佢系立法会2022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修订杂项修订条例草案委员会委员，头先提到佢有几项嘅修正案嘅。有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劳联立法会议员林振声，早晨。 是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声，你都有留意到陈少雄议员提出个三个嘅修订，其中包括话将可公诉罪行嗰个最高罚款1000万，政府嘅定呢个1000万啦，建议系佢又改为600万嘅。整体嚟讲，你点睇佢呢三个修正？ 系啊，我哋都觉得系有啲突然啦。咁因为我喺呢度咧都想澄清一下，即係好多人咧就即係覺得有啲團體啊或者勞工團體係咪即係獅子開大口即係係要加到罰則好重啊，影響咗啲中小企啊？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嘅，因為呢、這個增加罰則嘅討論咧，其實就已經超過3年㗎啦。咁最初咧就2019年3月嘅時候咧，政府就話將嗰個罰則咧，是那個定罪的公司的營業額是掛鈎的，就是 10% 啦，或者是600万，就是較高為準的，即是說呢其實就沒有上限。那當時即是很多企業都很擔心啦。那去到2020年尾呢，政府呢就建議改為那個上限呢就是5000万的。那及後呢去到上年的年尾呢，就有啲新聞咧都話有啲消息咧就會唔會降到2000万，咁不過呢個就冇政府嘅文件啦，可能當時即係政府同部分嘅業界都傾緊，咁去到今年嘅2月啦，人力事務委員會咧最終咧政府就係將呢個最高罰則咧定去1000万嘅，咁我哋當初咧都覺得係政府好似有啲縮沙喎，由5000万降到1000万，但係即係我哋都尊重不同業界的意見啦，或者覺得政府已經做了幾輪的諮詢，都平衡了不同意見啦，咁我哋都覺得是接受的。咁所以突然之間依家就話去到即係想降到去到600万，咁點解即係呢啲意見唔係之前提出？反而咧就係話喺咁嚴重嘅工業意外出現咗之後，譬如話係吊船啊、天秤啊。咁亦都係行政長官都已經講明係想盡快通過嗰個原本嘅草案，但係點解依家又有一啲其他嘅意見，就係想再降低去到600万呢？咁我哋自己就覺得有少少突然啦。 嗯，頭先有陳小紅同佢傾嘅就話，即係第一就明白啲意外大家都係即係唔開心嘅事啦，但係佢都話唔希望情緒化去處理，同埋就係其實點解提出呢個600万，都希望政府交代多啲，當即係點解要定係100万呢個1000万呢一個嘅水平咧？其實想政府係交代多啲嘅。你覺得本身呢一個定係1000万嘅理據又夠唔夠？政府係需唔需要交代多啲，同埋又系咪真系为中小企带嚟一啲嘅营运上面嘅压力咧？ 系啊，因为依家即系嗰个罚则太低咧，其实大家都系明白嗰个情况嘅。因为依家最高罚最高嗰个罚则咧就系50万，咁一般嘅个案喺几年前咧都系罚2至3万啊，咁依家略为高啲啦，去到4至5万嘅个案都有。咁所以即係其實佢1000万咧就未必會係即係罰到最高啦，或者只係針對一啲極嚴重嘅個案，其實都係只係少數嘅。咁我哋都係希望提升嗰個阻嚇力啦。咁如果你話降到600万，咁亦都未必會係罰到嗰個上限㗎嘛。咁可能即係按比例，我就唔知道法庭將來會點判啦。咁如果到時個罰則係最高嘅600万，但係可能好多個案呢平均都係罰20-30万啊，咁又夠唔夠嗰個阻嚇力呢？咁呢個我哋都係有啲擔心。咁同埋呢政府就已經講明呢，即係法庭喺考慮嗰個判刑嘅時候呢，都會考慮嗰個企業嘅營業額嘅，咁呢度我諗其實都係平衡咗一啲中小企佢嘅擔憂，咁佢會即係入法庭喺判刑嘅時候咧，都會考慮埋嗰個企業嘅一啲狀況啊，咁係即係我哋希望係攞到一個平衡啦。 心理壓力咧，即係除咗話真係實際喺一個財政上面壓力之外， 我諗呢個咧就如果增強咗阻嚇力咧，其實正正就係希望嗰啲僱主係可以做好一個即係職業安全咯。即係因為以往可能好多嘅僱主啊或者主管都會講 哎呀，同啲工友講你快啲開工啦，最緊要快啊，因為趕工。但係如果有咗呢個罰則之後咧，可能佢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同啲員工講啊，喂，你記住要帶安全帶啊，你唔好害我啊，如果你跌咗落去，成間公司都唔掂啊，可能咁樣。提醒一下咧，反而就增加咗嗰個阻嚇力咧。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可以做好嗰個職業安全咯。 嗯，我見話誒而家個法案委員會咧，就15名嘅委員入邊，就唔包括勞工界別嘅議員嘅、嗯。你自己估計呢一啲聲音可唔可以喺法案委員會嗰度帶出嚟咧？又即係你估計陳少雄呢一個嘅修正案會唔會通過到咧？ 我哋就都好難評估，但係我哋過往都有勞工界議員咧係列席個會議，亦都表達過意見啦。咁我哋其實都尊重唔同議員佢提出修正案嘅權利嘅。咁另外一方面咧，我哋都希望政府可以堅持啦，就我哋希望政府係可以堅持呢個原本嗰個草案1000万，就唔好躺平。就唔好咧，就口講就1000万，但係咧有其他原修正咧，或者再降低啲啊，600万啊，300万啊，佢就即係覺得都冇乜所謂啦。咁反正又唔係經自己手，咁希望政府係可以堅持呢一樣嘢，再去同其他議員去溝通啊，爭取佢哋嘅支持咁樣。 OK， 好啊，同阿林振聲你傾到呢個先。林振聲咧就係勞聯立法會議員嚟嘅，講到呢個職安健嘅條例草案嘅法案委員會今日都會開會嘅，睇住。情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上午10点至正午1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台风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拜登暂时没有计划趁下月到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拜登将有条理地重新评估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选项包括改变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提到，拜登不会闯出行事，将有条理和有策略地采取行动，亦会利用时间和两党成员协商。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盟友，当中包括俄罗斯，早前决定从11月起将每日石油产量减少200万桶，令美国不满。沙特官员解释，这个纯粹是出于经济而非政治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北约事实上已经卷入乌克兰冲突，承认这样会显著增加俄方实现行动目标的难度，带来额外的负荷。俄罗斯可能需要进行经济动员和其他动员，但他认为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会进行到底，不会影响俄罗斯的一切目标。另外，佩斯科夫又说，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后果将由支持这个决定的国家的公民承担，形容这个是一个轻率决定的后果。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3点，跌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35美元，卖出1648.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5，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5。人民幣7.193，英磅對美元1.125，歐元對美元0.975，澳元對美元0.6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58。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8時，颱風納沙集結在香港東南。 大約400公里，即係北緯 19.8 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西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南海北部。過去幾小時，納沙有所增強，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喺日間最接近本港，在納沙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預料本港普遍風力會在日間逐漸增強，天文台會在上午10點至正午12點之間改發3號強風信號，海面會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兴芳路去葵兴方向近住志芳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咁一带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接近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是过了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就比较挤塞，咁后少少的屯门公路出九龙近着元朗公路的福亨村一段都是比较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对出。另外长青隧道公路去回青葵公路和龙富路去回屯赤隧道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试天下。 百里氏除了伙同皇上谋逆，终谋害咗二哥，罪无可恕，用王赐百里氏百灵自行了断，封举就贬为庶民。经历了封举逼宫一事，雍王边个先最可靠？世子之位应该传俾边个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30，精彩重温。 2022年10月17日， 习近平20大报告指，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新增5564宗确诊，多五名患者死亡。天文台会于上午10时至正午12时之间改发3号信号。英国3名保守党国会议员表态，要求卓惠斯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有关于中共20大，寻日朝早就喺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就系作报告，咁报告提到当前中国共产党嘅中心任务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且为中国式现代化落了一个明确定义。涉及到港澳的部分都有提到的，提到香港过去5年局势动荡变化，在党中央带领之下实现由乱到治，又强调一国两制是港澳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必须是长期坚持。请你一位嘉宾同我们谈谈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早晨。 早晨，孙龙文。 早晨，谭耀宗。提到20大报告啦，亦都有啲部分提到香港嘅，应该点样解读咧？有啲乜嘢嘅即系作用咧？对于香港嚟讲，有 对香港好好，即系起码大家明白咗 因為黨是領導國家的嘛，咁黨嘅大會呢係一個即係對未來發展係影響深遠嘅。 嗯 啊，咁就咁關於香港嘅問題，就是，香港而家行緊一國兩制啦。咁香港過去幾年又都有出現咗嗰個社會動盪啊，又出現咗有暴亂事件啊咁樣。咁呢次咧就喺個報告裏面咧就係，是，總結咗即係當時中央係採取咩嘅措施啊，點樣能夠令到香港咧由亂變到治啊？咁然後咧由治到興咁，咁然後咧就係強調翻咧一國兩制咧係一個對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係最好嘅安排。咁所以咧就係冇需要改變啊，咁就係必須長期堅持。咁呢個咧同阿習主席喺七一嘅重要講話個內容都係一致嘅嚇。咁，okay. 但係我就覺得咧就個層次唔同啦。當然當時習主席係代表國家主席咁樣作為國家主席咁嚟去表達呢個意見。咁呢次喺黨嘅大會，咁即係話同黨同國家嚟講咧，都係全面支持香港係要繼續行呢個一國兩制，繼續落實一國兩制。 不過佢除咗話提堅持一國兩制，佢用字係咁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推進祖國統一嘅。所謂完善一國兩制又係點？係咪已經做緊嘅啦？已經 完善啊！嗱，你一國兩制呢個新嘢嚟噶嘛，係嘛？佢呢個亦都係中國共產黨係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底下嘅一個創舉嚟嘅嚇。咁呢個創舉嚟講咧，我哋要不斷去總結經驗啊。咁呢個方向就肯定噶啦，一國兩制啊，就係保香港保持呢個資本主義制度啊，唔好改變啊，保留翻佢個特色啊，嗰啲嘅優勢定位。咁但係與此同時咧，我哋仲要去不斷去點樣令佢一國兩制做得更加好咧？咁所以都用咗個完善嘅字眼。咁有啲人覺得話完善即係咪以前做得唔好咧？或者係今後有啲咩大嘅改動咧？咁我相信呢個局就算今後有啲咩嘅完善嘅措施咧，都係為咗更好落實一國兩制嘅啫。就唔係話否定咗一國兩制，就唔係呢樣嘢。咁呢個最主要噶啦，即係呢個目標係清晰嘅。咁譬如你話呢個人大常委會為香港制定嗰個香港嘅國安法咁，呢個都係個完善嘅，因為我哋23條嗰時冇做啊嘛，係嘛？又例如嗰個完善選舉制度，咁呢個更加清楚啦，個名稱咁都係一致啦。咁就避免咗選舉上出現一啲漏洞而俾人哋乘機喺度搞事啊咁樣。 OK， 所以呢啲嚟講，我諗今後都係不斷去發展去落實咁樣。 二十大報告提到港澳部分有一度咧提到話支持香港、澳門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嘅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講緊嘅深層次矛盾係咪主要都係一啲房屋問題啊？嗰一類咧，住屋問題嗰類咧。如果係嘅話，喺中央嘅層面又可以點樣係做到一個嘅支持同埋協助咧？ 深層次矛盾咧，就有啲嘢咧就積累好耐啊，都要解決唔到嘅咁樣，咁所以呢啲就係要想辦法啦。 講緊邊樣先？首先講緊邊樣先，等大家理解一下呢，這個。 我諗如果大家比較都認同嘅，可能就係房屋同埋土地房屋啦。因為呢個問題一直都困擾住我哋，咁話有都有好多人即係想買樓買唔到啊，想改善個住屋嘅改善唔到啊，咁樣嚇。咁呢啲嚟講咧，就我哋要探討啦。究竟係咩原因咧？點解困住喺度喐唔到咧？咁所以呢個要政府啊，或者嗰啲民間啊，都會想辦法去嚟解決啦。咁其實咧喺個社會都好多問題嘅，有啲嘢都係長期積累喺度啊，大家又。就都好多意見，但好似搞嚟搞又搞唔到咁，即係嗰類嘅問題啊、矛盾啊，咁而家就即係中央都話，支持你有啲咩嘢喺嗰個經濟或者社會發展嘅過程裏面有啲嘢係阻住嘅，睇下點樣去解決咁樣。 但即係點樣喺中央嘅角色嚟講，點樣支持香港做呢樣嘢咧？因為我見到譬如除咗提到房屋問題之外啦，大家覺得深層次矛盾可能涉及到房屋啦。我見到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都提到話啊，可能係中央嘅協助方面咧，可能係提供唔同嘅資源去協助年輕人，或者改革香港產業結構咁，係咪呢一啲都可以係一啲中央支持或協助嘅角色咧？ 好多方面嘅，譬如可能话最近你见特首咪讲我哋要抢企业抢人才咁，咁我哋又研究一下喂，究竟我哋本身系有啲咩原因，点解缺咗人才呢？点样去吸纳啲人才呢？咁呢啲当然中央可以支持我哋啦，系咪包括抢企业都系啦，即系希望多啲内地嘅企业啊，外边嘅企业啊，多啲嚟香港啊去设立啊咁，咁譬如教育啊、醫療啊嗰啲，咁都有一連串嘅問題，好似長期大家都覺得唔滿意，或者係覺得硬係嗰個變化唔大啊，改進唔多啊咁，咁嗰啲咪睇下設辦法先。咁當然中央唔係話樣樣都要有咩，佢係支持你可能係有啲係精神上嘅，有啲係具體嘅行動嘅咁咁都。即係鼓勵你去解決咯。 同唔同意啊？劉少佳教授提到話改革香港產業結構，以至係話克服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方面的障礙，呢一啲係要處理，或者係一啲深層次矛盾嘅問題咧。 喺呢個習，其實習主席喺佢出講話都講咗呢啲嘅嚇。譬如我哋而家嗰個產業結構都係嘅我哋金融方面我哋又點樣鞏固咧？譬如而家我哋想搞科研啊、科技啊、創科啦。咁我哋又有啲咩嘢就係障礙住我哋啦。咁呢啲我哋都要著個問題去解決嘅。 我見星島日報呢又提到話值得注意的事，他们提到就是习近平在大会宣读的是简要版，就说大会之后发布了一个完整版本，当中提到完善特区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就形容是较为少有的。有没有留意到这一点？怎样完善？ 我就没有那个原来的版本，我都是即是昨天在现场听，他是的，他有时因为那个版本太长他会浓缩一下，即是有些在现场就不能读，就有个原来的版本。咁我就覺得即係剛才你讀嗰幾句説話咧，我都覺得即係完善個法律制度，咁呢啲都我唔覺得話有咩好或者好唔尋常。我反而覺得喺七一習主席講話裏面咧，對於香港個普通法嘅制度咧，佢好肯定嘅因為呢個可以係令到我哋可以同世界呢個國際個聯繫啊更加。暢通便捷啊，咁樣咁就希望我哋普通保持普通法嘅制度啊。咁至於話點樣完善咁當然我哋有時好多時咧，我哋都會不斷去檢討翻有邊啲我哋可以做得好啲啊。咁都不時會作出啲檢討嘅咁佢好似又提到行政主導添，咁可能進一步更加明確啦。即係話喺《基本法》裏面咧，其實個精神雖然冇話寫到咁具體，但係都是以行政機關去引領個政府，即係個政府帶領行政機關去好多嘢由佢去嚟發揮去主導制定政策好多嘢喺管治上都由佢主導，可能而家又再寫上一句即係更加清晰明確。 OK， 我想問到一句，因為我見報告入邊提到話，面對突如其來嘅新冠肺炎，中央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係你自己估計防疫政策方面係咪都會繼續係呢一個方向啦？會唔會有一啲放寬嘅方向啦，或者個時機又係點樣咧？咁同香港方面嘅通關又係點樣咧？ 我就嗱呢、這個咧，佢喺個報告裏邊係總結咗，即係面對突如其來嗰個新冠肺炎咧。咁係嘅，內地係真係以佢嗰、那個黨嘅方針咧，就係、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以佢每一個生命佢都搶咗，就唔係話好似外國有啲就話你老弱病殘啊，算啦你自己搞掂佢啦，佢唔係嘅咁所以佢呢個嘅做法係好即係係個出發點係好好嘅，所以你見咧嗰、那個死亡率係好低嘅，確診個案亦都。好低嘅，全世界最低嘅。咁當然呢個做法咧，就會有花咗好多嘅資源啦， 啊，同埋咧係對經濟啊，因為呢個防空嘅工作對經濟帶嚟有個影響。咁但係呢個代價當然會付出。咁但係亦都總結起嚟咧，亦都喺呢方面係取得咗啊好重大嘅積極嘅成果嘅、嗯。 長遠對香港通關喎，呢個大家都好關心到呢點啊。 係嗱，我哋亦都要理解咧，即係我哋亦都唔好話因為我哋希望。即係話一下子通關咁就或者啊二十大之後咧開完就即刻通關，我諗呢個大家都唔會咁樣諗啊，因為呢個諗法可能都唔係好實際啊，因為疫情咧仍然係好反覆，同埋咧最慘咧就不斷咧又話有新嘅變種啊，又話啲變種咧更加傳染力強啊，咁就變咗係令到係啊，即係令到人哋係即係好困擾，即係話。啊、你想放咁，如果一下又爆发，咁又点办呢？ 咁、所以 你话而家个病毒量系低，咁、但系始终都有咁多人染五疫，咁又好即系又好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咁所以但系我亦都相信咧，即系今后咧，嗱呢次系总结咗经验啦，而且对于呢个疫情嘅防控工作，我谂越嚟越有经验同埋有信心。啊，关键而家仲喺度研究紧啲疫苗。唔係嗰個疫苗嗰個得效藥啊，疫苗有啦，疫苗可唔可以有加強劑啊？咁再加埋第日嗰度有個得效藥，臨床試驗成功啦，可以使用啦。咁咧，咁就變咗就嗰、那個應對咧就完全可以啦，就唔使擔心啦啊！就算染咗疫咁都得效藥啊，有疫苗又可以做好啲個預防工作。咁咪嗰度。咁通關啊，在望啦。咁、但我亦都相信咧，喺未來日子裏面咧，或者可以適度增加啲配額令到特別香港市民趕住翻去，好想翻去嗰啲又容易啲可以攞到個配額可以入到去咁所以我哋就期望係咁啦，同埋就亦都提出一啲我哋認為可行嘅辦法出嚟。等他們去思考。 二十大後會不會有這些配額的增加，你估計？ 我相信變化一定有，但是你說什麼時候呢，我就沒有說過說一開完會就可以有了，那我就沒有這樣。因為這個都要等他們防疫的部門看那些數據啊，看那些情況啊，開放了之後有什麼問題啊，嗰啲準備工作做好未啊？咁 OK， 好啊，唔該曬譚耀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譚耀宗咧係全國人大常委，休息一陣。 港台節目好就係地球人都知道， 知但係究竟可以喺邊度睇得到？ 電視睇到， 電腦睇到， 平板電腦睇到， 智能手機通通都睇到。 電視節目電視睇到就緊㗎啦，網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網站一樣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啲人话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会生得高噶啦，系咪真噶？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过两只蛋呢？ 大家好，我系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系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系 JC 营养学家。 我系 Dr. Eric Poon， 我系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系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三十一，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有報道咧，引述消息就話，政府最快月底起就會喺後巷試行擺放一啲大型嘅垃圾桶咧，係俾一啲食肆係抌垃圾，避免鼠患等等嘅衞生問題。而食肆就係自己負責清理桶入邊嗰啲垃圾啦，自行俾呢一啲相關嘅費用嘅。咁呢個試驗計劃咧，最快頭先提到啦，月底就推嘅啦。咁喺全港揀5至10個嘅呢啲食肆後巷去擺放一啲200多公升嘅大型垃圾桶嘅。呢個都係NOW新聞台早前嘅。報道嚟啦，咁見到食環署回覆傳媒方面嘅説法咧，就係話食環署會積極探討合適嘅方法，例如容許食肆喺後巷咧放置有蓋垃圾桶，協助食肆履行其責任。如果有具體方案咧，會再作公布嘅。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係咪真係幫到咁多啦？尤其是一啲食肆嘅後巷嘅衞生問題。有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早晨。 早晨，萧乐文你好。 早晨，王建龙点睇？头先我讲到呢个报道引述嘅消息，喺后巷拣一部分嘅食肆后巷啦，系摆呢啲大型垃圾桶，系咪帮到个卫生咧？处理到呢一回？ 其实就你知政府今届政府咧就好重视地区卫生啊。咁就有蔡永兴副司长都专系跟进呢样嘢噶嘛。咁咧就食环署咧就亦都其实定期同我哋飲食业商会都有啲交流嘅。咁头先你讲呢一个后巷垃圾桶呢个问题咧，都有非正式同我哋接触过嘅。即係我当时都有喺个起码我有出席过两个会议都有讲过相关嘅问题嘅。咁所以咧即係我都相信政府系认真諗緊点样去解决。即係後巷衞生呢個問題啦，即係成日新聞都話好多老鼠啊，即係鼠患嚴重啊，咁呢啲都係會啦。咁我諗嗱，現時係咩問題呢？第一首先咧就唔係所有食肆啦問題，係講一啲咧，即係而家最主要想針對咧，今次呢一個措施應該就係嗰啲後巷街鋪。咁咧就嗱，而家係點處理嘅咧？而家你想象下食肆收工之後咧，咁都好多好多廚餘啊，好多垃圾噶嘛。咁咪包落啲膠袋度，咪劈出去後巷囉。咁呢其實佢哋而家都要畀錢掉垃圾㗎，即係一般如果你就咁掉出去後巷，就冇話食環署嗰啲掃街會幫你掃走佢㗎，冇可能㗎，佢話罰你錢就有啫，係咪？咁所以呢嗰啲就唔會罰嘅，因為佢知道係食肆運作㗎嘛。咁但係食肆就要聘請個垃圾嘅收集商咁嚟收走佢囉。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啲膠袋唔係好厚嘅啫，啲老鼠呢亦都好聰明嘅，咁呢就會去咬爛佢呀，咁樣呢就搞到就搞搞啦，就會有即係鼠患咯。咁所以而家就想即係食環署就希望試下，不如擺垃圾桶。咁就每應該以我哋理解咧，可能每個食肆可能自己獨立有一個嘅。咁咧就去到掉垃圾嗰陣時就唔係就咁掉出個街啦，係掉落個垃圾桶裏邊啦。咁佢嗰個收集嘅公司咧就唔知凌晨幾多點先嚟噶嘛。咁就係嗰段時間之前咧就可以冚埋蓋佢，咁咧咁咪衞生啲咯。咁其實個原理就係咁簡單嘅啫，應該聽落都係有機會有效嘅。當然咧，就細節就好多其他嘢嘅，所以要試行啦，睇下啲食肆運咗上嚟順唔順利咁樣咯。 每間都要一個桶啊，先聽你所講。同埋頭先你話即可能到凌晨會有人收噶嘛，咁係自己食肆處理翻嘅，自己請啲清潔公司嚟嘅，定係點？ 冇錯，冇錯。嗱，而家都係噶啦，即係大家要明白食肆咧有個運作都係咁嘅，即係我哋所有食肆都要自己聘請一啲垃圾嘅食物商咁去倒垃圾嘅。咁商場鋪咪喺商場度咯，咁但係街鋪咧，佢都會嚟門口幫你收走佢嘅。咁所以而家都已經係食肆自己出錢噶啦。咁即係嗰個你話嗰個垃圾桶本身咧，將來政府可唔可以資助？我聽你頭先講，佢都似乎係會提供噶嘛。咁所以咧，應該就對食肆暫時我聽落咧冇咩話額外特別嘅成本嘅。如果個垃圾桶係政府提供嘅話，咁佢都係掉出去啫嘛。不過掉出去嗰陣時就唔係掉落到地啦。掉垃圾桶里边啦，咁听落都合理啊。 你觉得因为佢而家话试验计划就拣五至十条食肆后巷啦，但听你所讲，其实似乎要做都唔系一个好技术好难嘅一个动作嚟噶嘛？点解唔可以再系咪或者系咪应该要再大规模啲咧？或者其实只系摆个箱喺后巷啫都其实。 嗱，我知道而家咧，佢要解决首先系嗰个有冇地方摆。因为咧，如果而家有啲食肆佢觉得我系社会责任，自己摆个垃圾桶出去咧，就反而俾路政署或者地政署告嘅喎，可能会，因为嗰啲官地嚟噶嘛。咁咧就所以咧，而家政府应该就要先理顺咗呢一个法律问题先啦。咁如果嗰啲垃圾桶由政府提供嘅，甚至乎划埋一个。正方隔擺個垃圾桶喺上面嘅，咁咪即係好清晰邊個係邊個嘅咯，自己管理翻自己嘅垃圾桶咯。咁當然咧，嗱，記住垃圾固體廢物收費就嚟緊嘅啦。咁所以咧，可能咧亦都同嗰件事會有啲互動嘅，即係將來咧就固體廢物要收錢，咁究竟嗰啲膠袋點買啊？咁同埋咧，會唔會俾人掉啲垃圾落去啊？因為要收錢喎，我啲單棟樓，不如我拎落去掉咗你個垃圾桶度，我咪唔使俾錢咯。咁呢啲咧。都是一些細節上可能要想辦法解決的，有人提出過是不是垃圾桶要上鎖啊，都有人提出過的，但確實怎麼執行呢，我想真的要實行過才知道，所以你說現在是不是太早就太大規模呢，我覺得政府如果他願意試一下先的，即所謂摸住石頭過河，我覺得對業界來說都是好的，即試到得施大規模執行， 就唔會突然間亂咯。 嗯，我想問過往係冇類似呢一啲，即係其實而家最大嘅分別就係抌一個普通膠袋裝住垃圾嘅垃圾袋，抌喺後巷，同埋有一個密封嘅箱裝住啲垃圾，咁等啲老鼠啊冇咁容易爬入去。其實個分別係咁啫嘛。其實咁過往係冇提過呢啲嘅辦法嘅咩？或者過往 有提過嘅？頭先我都講，即係唔係應該咁講，唔難想像啦，係咪？ 係咯。 亦都有啲食肆佢會自己覺得我既然係咁，我揾個膠箱載住啊。但係就反而係阻街啊嘛。嗱，因為你嗰袋垃圾咧，你記住咧，你係夜晚收工後，可能十一二點先撇出去，佢可能收到嚟你，因為佢個垃圾箱唔係淨收你一間噶嘛。佢一路收到好多條街，去到你嗰度嗰時，可能凌晨四點啦。咁有袋垃圾喺個街四個鐘咯。咁但係如果你擺個膠桶嚟咧，佢係24小時喺嗰度噶嘛。佢唔冇地方俾佢收翻入個食肆裏面㗎喎，將來都係要24小時擺喺個街度喎，所以咧要即係嗰個管理咧係有啲心思要做嘅，即係雖然話好簡單，但係都有啲心思要做嘅，要試行下先知究竟係好咗啊，定有其他問題衍生咧？咁我諗要試咯，真係。 嗯，其實咁樣擺曬啲即係大型垃圾箱喺個後巷度，又會唔會係另一個影響市容或者衞生嘅問題咧？ 所以要試就係咁解咯。咁但係即係。你世界嘢永遠都係冇絕對完美嘅方案啦。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就似乎有垃圾桶有蓋嘅，就肯定好過劈曬個街喎，係咪？即係似乎我都贊成值得一試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建龍，先同你傾到呢度。黃建龍咧係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你自己又點睇？會唔會留意到一啲食肆後巷而家就未有呢啲嘅大型垃圾箱係專裝啲垃圾嘅啦？咁通常嗰個衞生情況係點咧？有冇留意到咧？或者你屋企附近一啲食肆嘅後巷有冇有時都有一啲即係擺放一啲垃圾袋嘅情況啊？個衞生情況係點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 1872311呢個就係 Now 新聞台早前嘅消息啊，話最快月底起喺一啲後巷度試行擺放一啲大型垃圾桶咧，係俾一啲食肆係抌垃圾，係避免啲鼠患等等嘅衞生問題。九點鐘之後繼續香港電台第一台。 6686點，跌404點。港金報15420蚊，跌13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47.11美元，賣出1647.8美元。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昨日上午开幕，总书记习近平代表第19届中央委员会发表报告。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的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汇报报道， 信报的报道就提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向大会作出报告的时候表示，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是首要任务。他强调，坚持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的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信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总书记习近平发表20大报告，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并且赢得广泛国际赞誉。习近平在报告开头就对清零政策表示肯定和坚持。他表示，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星岛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特首李家超后日将会发表施政报告，预料将会就落实基层医疗改革着墨。据了解，稍后公布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其中一项重点是研究建立家庭医生制度，由家庭医生提供政府资助的基层医疗服务，尤其是长期病和慢性病，目的是改变市民多年求医习惯，无需一生病就到医院找专科，舒缓医管局的压力。政府考慮提供誘因吸引市民參與，包括資助診費，以及有需要轉到公立醫院專科的時候可以排快隊，而參與者需要事先登記指定醫生，不能夠隨意轉換。 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為了挽留人手和完善公立醫院護士專業階梯，醫管局今年起增設副顧問護師的職級，為有五年護理執業經驗的專科護士提供多一個升職的機會，薪酬和現時的病房經理看齊，月薪達到6萬至9萬。局方預計去到2024-25年度會有440多名副顧問護師在公立醫院服務。經濟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港府在上月26日放寬入境檢疫措施去到0+3。香港機管局昨日發布上月份的航空交通量，其中機場客運量錄得525,000人次，較去年同月比較上升大約是1.3倍，但客運量只是2019年疫情前同月大約是485萬人次的 11%。在放寬入境檢疫的要求下，香港居民和訪港旅客人數因而上升，帶動客運量增長，當中往來東南亞的旅客量升幅最為顯著。是《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中共二十大昨日開幕，總書記習近平在報告中全面謀劃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中國式現代化和兩步走作出戰略安排，為香港發展提供宏大前景和明確目標。社評說，香港要更深入全面把握國家發展的戰略，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善用一國兩制的優勢，以自身獨特優勢為國家作出更大貢獻。文匯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實施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快實施一些具有戰略性前瞻性的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社評說，可以視為對美國大打科技戰的回應。信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提到，二十大開幕，總書記習近平發表工作報告，報告開頭就已經是肯定清零政策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意味著防疫政策可能會持續到明年兩會，本港和內地通關短期無望。社論說，可能會令到國際投資者轉到東南亞，香港怎樣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發揮其擔當內地和世界橋梁的角色，將會是一項挑戰。星島日報社論。 東方日報政論，租管條例未有規限起始租金已經是一大敗筆，就在執行方面竟然是虛應故事，至今未有一宗成功檢控定罪個案。政論說，幾完善的制度如果沒有切實執行都是廢紙一張，政府如果有誠意落實租管，增加人手巡查和檢控是最基本，亦都是對違例房東最有實際阻嚇力。東方日報政論。 這次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先報告有關渡輪的消息。因為受強風影響，現時來往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渡輪是不停大澳的。咁同埋呢條航線在11點的時間會暫停服務的。因為受大風浪影響，來往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的渡輪服務現時是不停大澳，11點鐘起呢這條航線是會暫停服務。跟住報告返路面的交通，有宗意外事故在新界的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鄉交匯處那裡有意外，龍尾過了朗天路的。元朗公路上水近住18鄉交匯處有意外，龍尾過了朗天路。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海港岛龙尾在汇景花园，港岛入口就西行线近住太古城那边比较多车啲，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近石门，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区路面方面呢，咁运输署话俾我哋知呢，九龙城嘅牙前朗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爆水管影响，牙前朗道介乎贾炳达道至牙前围道嗰段呢而家封咗路嘅。咁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牙前朗道部分路段爆水管需要暂时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观塘黄大仙至北假山花园嗰段呢就比较多车嘅。而新界呢都有啲强风措施嘅，青屿干线同埋昂船洲大桥受强风影响，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 大埔公路去九龙沙田市中心至到沙田马场那段就仲是多车，而屯门就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施政报告重点措施， 社会即时反应， 专家现场分析。 星期三下午五点， 陆宇光、高福慧、杨立门、林志恩主持。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二同步直播。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错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2022年十月十七日， 习近平二十大报告指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新增5564宗确诊，多五名患者死亡。天文台会于上午十时至正午十二时之间改发三号信号。英国三名保守党国会议员表态，要求卓惠斯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施政报告，星期三就会是发表了，是特首李家超的任内的首份施政报告。有些消息都提到了，会不会在基层医疗方面着墨呢？有报道提到会不会增设一个叫做基层医疗管理局呢，就是整合现在由医管局、卫生署和私营医疗提供一些地区医疗服务。不过现在讲到基层医疗，由卫生署营运的18区长者健康中心，有报道就提到过去五年轮候成为会员的时间中位数都升，其中就说在屯门湖康中心的时间最长要等成三年。有些意见就提到，是不是反映现在基层医疗服务都已经是去到供不应求的情况呢？实际情况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社福界立法会议员，亦都是葵青地区康健中心前处理行政总监狄志远。早晨。 早晨，释乐文。早晨。 狄志远，先讲这个报道所提到卫生署营运的这个18区长者健康中心那个会员轮候时间升，就说中位数升了两倍了。不如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是不是一定要做到会员才得到的服务呢？又以你所知，为什么有一些中心，譬如屯门湖康中心的轮候时间去到46个月的，譬如在葵盛中心就最短的轮候时间13个月，都要13个月才成为个会员呢？为什么要轮这么久呢？ 这个就是匪夷所思的。早排我们收到投诉啦，咁有个65岁的朋友呢，咁佢申请老人健康中心的会员，咁諗住做啲检查或者听多啲即係健康教育啊，咁跟住呢就收到封信，咁佢话呢要轮候，佢嘅说法就係轮候颇长时间。咁佢嘅区呢我哋查返呢係18定19个月嘅，喺油麻地区嘅。咁嘅情况我哋就去深入了解一下啦，咁睇返呢，哇，原来各区都轮候嘅，即係正如头先施乐文讲呢，有啲两年啊三年啊咁样。咁我哋都打电话去有关同事讲查询啦，即係卫生署。咁点解会系咁样呢？咁佢就当然系讲个法就系人手不足啦，咁需求好大啦。咁再加上呢，而家呢就地区都开咗康健中心啊，咁有啲朋友呢可以去康健中心即係攞服务啦。咁睇起上嚟我就觉得几混乱囉。因为即係基层健康系好紧要嘅。一来即係就令大家可以保持健康身体啦。第二呢就间接嚟讲呢减轻医管局嗰个压力㗎。如果大家身体健康啊，都唔需要好多病痛呢，医管局嘅压力会减少返。咁但係如果而家咁嘅配套呢睇嚟呢就唔太理想囉。因为我哋嘅諗法就係早发现 早治療，即係早檢測，呢個係最好嘅。咁65歲已經可能好多風險㗎啦，身體上。咁要等多兩三年，咁你可能冇病都變到等到有病，咁都唔係做健康啦，已經可能可以做啲即係治療嘅工作。呢個就唔係好配合基層健康嗰種嘅方向同埋諗法咯。 不過都等大家了解下，做唔到會員係咪就享用唔到呢啲基層醫療服務嘅咧？係咪等同嘅呢樣嘢？ 等同嘅，因為佢應該咧就係、是、因為有一定嘅服務。咁照顧佢嘅會員咧，咁先至能夠即係佢服務能夠提供俾佢哋咯。咁如果你可能我唔知啦，我哋細節未掌握到啦，可能會有啲網上活動咧，咁可能就開放啲。咁因為佢做會員咧，據我認識咧，佢做啲初步檢查嘅，啊，需要啲啲工作人員咧幫佢做啲身體嘅檢查啊，或者咧係有啲跟進嘅工作啊咁。咁如果佢有佢嘅服務，咁希望透過會員嗰個嘅安排。咁佢能夠管理佢個服務嘅安排咯。如果你一開放曬，可能全部咗嚟嗰時候，嗰啲活動咧，可能佢就應接不下咯。可以。 O K， 長者健康中心就係衛生署係負責嘅。咁另外，頭先都提到呢叫地區康健中心嘅。地區康健中心咧就係由非政府機構負責營運噶啦，或者一啲規模較少嘅屬於過渡性質嘅地區康健站啦。咁係咪又可以代替到長者健康中心咧？兩者嘅角色有啲咩唔同咧？喺個輪候嗰度係咪都要輪一段時間先做到會員咧？又？ 地區康健中心嘅輪候就應該就好短㗎啦。咁譬如話，我嗰時葵涌我哋嘅地區康健中心咧，根本你入嚟做會員，我哋就歡迎㗎啦。根本就排好短時間，我哋就有同事啦、護士咧，幫佢做啲初步檢查啊、掌握啲資料啊，同埋提供一啲跟進嘅一啲建議啊咁。咁地區康健中心，我估就應該就冇有所謂講緊幾數，即係一年啊，甚至兩年嘅時間。咁但係我近期都聽到傳媒有報道咧，就沙田嗰個地區康中心咧都要等一個幾個月嘅時間。咁呢個我唔知細緻嗰個原因係點啦。咁而家可能大家個說法就人手不足啊，咁請唔到咁多護士做嗰啲跟進咧。咁但係如果啲機構大咧，可唔好即係啲調動人手咧，即、就、係、是、抽調啲人手先。咁最單做咗個會員，做到個初步嘅跟進嘅身體檢查咧。咁對老人家嚟講，一個穩定性同安定我哋嗰個嘅即係身體健康啊咁樣。 地區康健中心頭先我個問題就係兩同埋長者健康中心兩者個角色有冇唔同咧？係咪可以互相取代嘅？ 嗱，依個值得係討論同埋檢討嘅。就而家就長者健康中心就好長時間㗎啦，即係好一段好長時間服務。咁地區康健中心咧，近即係如果係先嚟講，就大概三年到啦。咁咧個新嘅服務，佢服務範圍應該係比較啲，同埋個服務對象咧就唔係局限老人家嘅。咁年青人啦、成年人啦、在職人士咧都係歡迎參加。咁但係某個情況係重複咗嘅，即係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譬如話對特別針對老人家嗰啲嘅健康教育啊。健康檢查咧係有啲重複嘅，咁我覺得呢個時候應該值得檢討啦。既然咧你地區即係你老人嘅健康中心人手不或者係照顧不足，地區康健中心有新成立啦，咁個資源啊、服務個方向啊係點樣可以重整一下，值得係討論咯。因為你而家變咗我參加健康中心又要等兩三年，康健中心咦可以做住先，咁呢兩個情況係好似好混亂咯。咁係咪資源係最後有效運用呢？我覺得有聽講話呢就嚟緊施政報告喺方面有啲重大嘅改革啦，咁我哋期待嘅。 衛生署負責嘅呢18間長者健康中心呢，佢喺回覆傳媒嘅時候呢都提到話，由於各中心嘅會員流轉量不高，咁新申請人士一般都要輪候較長嘅時間先至能夠成為會員嘅咁。呢、这、一個問題係咪難以解決嘅呢？即係因為啲流轉量啲會員都係咁多㗎啦，流轉量唔高，咁所以其他人就加入唔到去啦。點睇呢個講法呢？ 我自己個期望呢，即係健康中心啲老人家能夠長時間喺度參與活動或者係保持健康身體，絕對係好事嘅。我唔係話做咗兩三年咧就可以離開啦，因為冇問題啦。因為你知年紀越大咧，個身體健康嘅照顧更加需要嘅。咁所以增加做會員，我哋好多服務都係啦，都係比較持續嘅，因為咁先至能夠幫到老人家咧係保持健康身體啊嘛。咁增加呢個係理所當然噶啦，唔通你話做三年咧就要離開啦？好似過渡性房屋咁咧，住一段時間就要離開，咁呢、這個。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服务咯。咁所以政府唯一考虑就是既然咁多老人家愿意参加健康的活动而能够达至效果，你一定要增加资源。就不是说呢我得100个人咁佢哋唔肯走呢我就唔能够增加个服务。100个人如果有社会需要咪增加120、130咯。呢个资源系应该要从要因为如果有效嘅话更加要投入资源啦。 嗯。但流转量不高佢而家呢个说法系咁啦。流转量不高咁新申请人士一般要轮候比较长嘅时间先成为会员。本身系咪应该预到有呢一个嘅情况会出现嘅呢而要不断随住时间要加资源咯如果咁讲就系咪。 呢、這個常理嚟嘅，因為人口老齡化呢個都唔係今日嘅故事啦，即係大家都知道老人家越嚟越多，咁同埋好嘅，因為我哋啲長者或者退休人士咧，好尊重自己身體，呢個係好事，一個社會健康對個人、對家庭，甚至對政府壓力都係好嘅。基層健康正如頭先講，一係令到我哋大家身體健康。第二咧，間接上咧係幫到即係醫管局咧個服務嗰個壓力嘅，因為你知而家醫管局咩喺門診啊專科門診根本排好長時間嘅。咁如果你嗰個基層健康中心做得好，或者基層健康做得好，我哋小病童一早有小問題，我哋已經改善。譬如話我太肥啦、三高啦，點樣做多啲運動啊、精神健康啊、食物健康啊？咁佢咪唔需要有啲健康身體上嘅風險咯，減低中風啊，咁啊減少咗即係醫院嗰種嘅壓力咯。咁呢啲根本就係常理判斷到。 Okay. 不過就係可能政府愛理不理啦，咁我有服務做住先啦，咁我唔夠人手啦，咁你咪等下咯。即係以用等嚟解決問題，呢、這個絕對唔係我哋想象中嘅一種期望。咁所以我覺得係好嘅。先政府如果提出呢樣嘢咧，咁一就係長者健康中心個定位啦。咁點樣增加服務啦？第二就係點樣地區康健中心咁互相之間配合點樣將啲資源咧善用得好咧？咁呢個討論一下，我哋係時候值得討論。 嗯嗯，有啲消息都引述到就話啊，施政報告係咪會有一個叫做基層醫療管理局咧？咁啊，整合而家由醫管局啦、衛生署啦、私營醫療提供嘅一啲地區醫療服務，你覺得係咪要需要有呢個局？同埋你期望如果真係有呢一個嘅管理局嘅時候，喺整合方面係？可能會面對啲咩問題，同埋啲咩建議咧？又， 我覺得絕對係好嘅，絕對係好。我依覺得係我哋一路長期都希望咧，係政府咧喺嗰個基層健康裏邊咧加強個力度啦，同埋政策方向咧比較明顯一啲。而家咧可以話咧係百花齊放，亦都可以話係五花八門嘅。咁正如頭先舉個例子，長者嘅健康中心同地區康健中心，咦有啲重複咯。咁你嘅私家嘅服務、私人嘅服務，又可唔可以點樣配套落依家啲基層服務裏面咧，可以加強嗰個基層健康嘅力度啦？或者係嗰啲健康嘅服務嘅機構，點樣結合學校啦、長者中心啦，或者其他嘅私人公司，點樣令到嗰個健康嗰個嘅提升咧？即係大家醒覺啦。做好啲健康身體，咁呢啲都係好值得去做嘅。即係我都好希望我哋香港市民個個都健康，每日咧都係精神奕奕。如果大家都知道咧，疫情之下咧，大家精神健康都好論盡噶啦。咁呢啲能夠有呢方面嘅服務咧，係帶動成個社會咧個健康提升係絕對好嘅。而能夠有一個基層健康嘅局去統籌唔同嘅服務，亦都有清楚目標，亦都有一定嘅指標。不斷提升我哋嘅健康身體咧，我覺得絕對係一件好事。即係正如頭先講，不單係令到我哋身心健康啦，亦都減低而家即係已經過量嘅醫管局服務咧，咁都係有得一個好好嘅一種息息相關嘅因素咯。 好啊，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係社福界立法會議員，亦都係葵青地區康健中心前處理行政總監。講到施政報告究竟係咪真係會有一啲相關有關於基層醫療嘅著墨咧？我哋留意住禮拜三嘅情況啦。頭先提到有啲消息就話政府打算咧係按照已經完成制定嘅基層醫療健康藍圖，增設基層醫療管理局。咁有啲嘅報道都提到現時嘅基層醫療好似長者健康中心18區嘅長者健康中心輪候嘅時間嘅中位數咧都係長啊，有啲都要譬如喺屯門嘅護康中心咧就要排成三年先至做到個會員啦，講緊嗰個成為會員嘅時間嘅中位數等等。又請兩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早晨，小罗文。 早晨，连华桥，头先一路同阿狄志远就倾紧呢一个嘅。長者健康中心衛生署的呢個長者健康中心，有一啲嘅中心咧個輪候時間咧係超過三年嘅，咁有啲就短啲，但係都要成年咁啦，先至成為到個會員。你有冇留意到呢一個情況，或者有冇啲長者同你反映類似有咁嘅情況咧？ 其實一路都有嘅，咁健康中心個輪候時間一路都係以年計嘅，咁始終嗰個服務嗰個名額即係。十八區嗰個健康中心加埋其實都係四萬人左右，咁所以其實真係增多足少得好犀利，因為我哋每年新增去到六十五歲嘅長者其實都有五六萬人嘅，咁所以即係話你即係每年要即係舉例，如果有個神仙棒即係要聽日嗰個服務要增加一倍咧，其實都未夠一年新增嘅長者人數，咁所以即係爭得好犀利咯。咁預期嗰、那個輪候時間都越嚟越長咯。咁因為始終淨係靠嗰個健康中心而冇其他嘅基層醫療服務嘅話，淨係靠佢嘅話，嗰、那個名額真係爭好多好多。 嗯嗯嗯，頭先你提到呢一個名額有冇留意到近年有冇加啦？同埋唔加，你估計係涉及到乜嘢嘅問題？所以係可能定咗喺呢度，只可以照顧咁多嘅會員啦，即係就唔可以再俾其他更加多嘅新會員咧係即係大規模咁樣加入做會員啦。咁、那個問題喺邊度咧？ 其實都前幾年都加過一兩隊嘅人手嘅，咁但係始終嗰個級別係完全唔同啦，即係可能加幾千個位，加幾百個位都好，但係我哋每年係加五六萬個長者啊嘛，咁照計即係衛生署嘅指引，亦都係大家都係社會嘅期望嘅，希望如果65歲以後嘅長者每年都需要有個身體檢查，基本嘅身體檢查嘅話，咁、那個需求實在加太快了。咁所以你话要喺现有而家十八个中心，即系本身已经有个地址噶啦，入边再每年增加一倍，系有冇可能咧？都几困难咯。 嗯嗯，本身呢啲长者健康中心嘅服务，其实最主要系啲咩？同埋啲长者系即系对，即系呢啲服务对于长者嚟讲受唔受欢迎？ 其实都不時接到啲長者，可能係都去到年紀或者過咗六十歲啦，都希望有啲基本檢查，知道自己身體係點。其實個需求都係大嘅，咁但係頭先都講過嗰個名額係好少啦。咁所以即係都排唔到隊。咁當然我哋有其他，譬如最近有康健中心啦，呢一兩年。咁亦都係政府一路都話用醫療券去做身體檢查啦，但係其實各樣個成效暫時都未見到咯，因為始終醫療券好多都係攞嚟睇急病啊，或者有好多服務政府係未有嘅，譬如睇牙科一定要用啊，咁已經用咗啦。咁康健中心嘅話就時間比較短咯，咁佢服務會員人數都暫時未好多。咁所以暂时都仲系靠长者健康中心去做身体检查嘅话，就真系等好耐。 OK， 同阿连伟桥暂时倾到呢度先，我哋可能答半之后咧，再打翻俾你，因为都有啲嘅施政报告嘅消息都提到话，基层医疗都会可能喺入边有着墨啦。咁喺而家嘅硬件或者规模之下，究竟系咪可以应付到咧？喺个基层医疗嘅发展嘅方面，转头翻嚟再揾你倾好嘛，连伟桥。我连伟桥咧就系社区组织协会干事，都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点睇啲基层医疗同埋长者健康中心嘅情况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上午十点至正午十二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台风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立法会一个草案委员会今日开会继续审议2022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草案。选委界议员陈少雄提出三项修正案，包括将 經循可公訴程序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由1000萬減至600萬。陳少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提出今次修訂是由於過往政府並沒有清楚解釋將最高罰款額定在1000萬的理據，批評政府的做法有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有關罰則的討論已經超過3年，質疑為何至今才有人提出要將最高罰款額由1000萬減至600萬，認為來得有些突然。他希望政府在今次事件上能夠堅持不要躺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喺东部顿涅茨克军队同俄军喺关键嘅巴克姆特同另一个城镇爆发激烈战斗。虽然俄军一再攻击，但系乌军仍然控制巴克姆特。而顿涅茨克所在嘅顿巴斯地区局势仍然非常困难。乌克兰嘅电力基础设施早前遇袭，影响当地供电。泽连斯基呼吁国民每日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尽可能减少用电，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他又说，自俄军今年2月入侵以来，已经有近65000名俄罗斯人丧生。俄罗斯上月曾经表示，估计不足6000人阵亡。另外，俄羅斯國防部說，在頓涅茨克、克爾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區，俄軍成功令烏軍推進的努力白費。俄羅斯在頓涅茨克任命的政府表示，首府頓涅茨克市的行政大樓遭受烏軍炮火嚴重破壞。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9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10点至正午1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8点，升10点，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蚊，跌2.2；美团149蚊，冇升跌；友邦保险67.5元，跌3毫；阿里巴巴73.1元，跌1.5元；京东集团169.2元，跌5.6元；招商银行31.15元，升5毫。港交所249.8升3.2，李宁55.45，李宁系55.45跌2.6，药明生物51.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2，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4，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75，澳元对美元0.6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 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0点，跌320点。港金报15,42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79美元，卖出1,6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航班的消息，有关渡轮的消息。咁啊，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咧，现时是不停大澳的，而去到11点的时间咧，呢条航班咧系会暂停嘅，因为受大风浪影响啊。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服务，现时是暂停，会未暂停啊，系而家系唔停大澳啫。咁去到11点的时间咧，呢条航班就真系会暂停噶。咁啊，跟住报告路面嘅情况，元朗公路去上水之前，近住18乡交汇处嗰度咧有意外事故，啱啱就清咗场噶啦。咁现时嗰度只系稍为多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正常嘅，系去铜锣湾北角线咧就比较多车啲，咁啊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道西行过海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龙尾噶啦。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多车，龙尾到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过去港岛龙尾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大老山隧道交通都回复畅顺。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就比较繁忙少少。一般的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由于九龙城衙前朗道部分路段受到爆水管影响，衙前朗道介乎贾炳达道至衙前围道那段呢，现时是不能够通车的，那本来经过那道车辆全部都要改道行驶的。衙前朗道介乎贾炳达道至衙前围道那段呢，因为爆水管暂时是全线封闭。现时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交汇处至到钻石山那段呢就比较多车。观塘的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码头至到考明街那段就交通繁忙。还有启福道九龙湾段去观塘方向近住常怡道都是多车的。至于新界，而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段只是繁忙少少，不过都冇晒龙尾㗎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每星期有两个不同城市的主持声音导航。 Annyeonghaseyo， 我是住在韩国的香港人黎慧欣，我会继续同大家分享韩国时事、文化和风土人情。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些韩国痴，他们在 Facebook 那里跟我神好挂住乡下。韩国已经宣布放宽入境限制了。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7点至8点， 到时见了。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2年10月17日， 习近平20大报告指必须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新增5564宗确诊，多5名患者死亡。天文台会于上午10时至正午12时之间改发3号信号。英国3名保守党国会议员表态，要求卓惠斯辞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按照衛生署在八月的數據提到一些長者健康中心的輪候時間，他們譬如屯門護康中心估計輪候時間要46个月，葵盛中心都估計要13個月才可以成為會員的，就提到這些長者健康中心要享用他們服務成為會員的輪候時間都比較長。繼續跟嘉賓傾下，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先生。 早晨，早晨。 剛才你都提到長者在這些長者健康中心要成為會員，輪候登記的時間都長，那這些長者如果真的要用到一些服務又未做到會員，那通常會怎樣用其他方法去求醫，是吧？看回私家醫生，是不是這樣？ 其實現在很多基層長者就會放棄的了，因為始終即健康的事都不是最急切，所以如果你真的去到大病，當然就怎幾長都要輪候，但是如果要去做个身体检查都要等咁耐嘅，好多长者都会放弃咯。咁而家即系话系有医疗券，咁但系好多基层长者其实本身医疗券都唔够用，咁都未必会用其他方法，譬如用医疗券去做身体检查。 睇翻卫生署嗰啲数字啦，长者健康中心过去五年登记人数介乎19,000至45,000几嘅呢个数字嘅咁，但系而家就已经头先提到啦，话长者健康中心嗰个轮候时间都长啊嘛。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喺施政报告都会提及一啲基层医疗嘅着墨啦，有啲报道引述消息所讲啦，就会增设基层医疗管理局。你觉得喺而家嘅硬件之下，系咪可以大力咁样发展医疗基层医疗咧？或者那個問題你預示到會是怎樣呢？ 我想很需要就是靠公私營協作，看看怎樣用私營的力量，因為大家都知道現在公營的系統，就算醫管局維持一些緊急的服務可能都要延遲啊，這樣所以再在這裡再去大力去加很多基層醫療都很困難，都是要用一啲公私營協作啦，咁同埋其實都要靠社福界嘅力量咯，因為始終基層醫療涉及好多係譬如教育啊，要揾一啲隱藏嘅個案啊，咁其實都好需要社福界去幫手，有個地區嘅網絡咯。咁我諗即係未來如果真係成立一個基層醫療管理局，最重要嘅挑戰都係要同現有譬如而家醫管局點樣合作呢？因為其實而家醫管局入面就即係全香港最大嘅好多病人都喺醫管局入面嘅覆診啊、求醫啊咁樣。咁其實嗰啲人除咗係話頭先講健康中心係做檢查啦，咁但係其實嗰啲人都有基層醫療需要，咁已經睇緊醫管局嘅人。咁佢哋都有好多譬如除咗話身體檢查之外，佢哋要護理啦，好多長期病嘅護理啦。咁所以未來嗰個新嘅局點樣同醫管局合作，去將啲雖然喺醫管局睇緊醫生咁，但係都未做好護理嘅病人去合作呢？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即係同社福界去點樣合作囉，因為頭先都講基層醫療要揾好多即係有需要嘅人出嚟啊，要認識呢啲人啊，要甚至可能要勸佢哋做身體檢查咁樣，咁所以未來呢個局要即係呢兩方面係最重要囉。 OK， 唔該曬連偉橋，同你傾到呢度。連偉橋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有關於基層醫療你有咩睇法呢？18723111打嚟講下你嘅睇法。衛生署方面有個回覆㗎，咁就話為咗讓到部門能夠內部調配人手啦，執行防控措施应对新冠病毒病和减少社交接触，卫生署在2020年初起是缩减或者是暂停多项服务，当中包括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所以就说到长者健康中心接受健康评估以及就诊人次都是有所下降，而轮候成为新会员的人数和轮候时间都因而有所增加，卫生署预期在服务量回复正常之后可以逐渐缩减轮候时间，卫生署的回复是这样。又听大家的电话18723111，有六婆婆打上来的，早晨。 喂， 系听到陆婆婆。 早晨，早晨，唔该。我想讲下咧，即系永基书院嗰度，我哋系将士街嘛，我哋喺 深水埗嗰边啊嘛， 书院对面住噶嘛。咁嗰度咪有一条隧道嘅，嗰条隧道咧近来咧就摆满晒都系纸皮垃圾，整条隧道都系下边咧就住到嗰啲咁嘅人又堆埋好多垃圾。哎呀，我哋好驚啊，驚埋人哋啲仔哋整着咗，咁我哋跟嗰度好近啫嘛，啲樓咁咪整到禍足咯。如果就算燒着嗰啲風直到吹埋我哋個樹， 我哋几十岁、八十几岁好惊啊！所以多谢你咧，同我哋尽量嗱坏坏处处搞清佢，唔好嗰条隧道唔好咁样，全部隧道都系摆晒立嗰啲纸皮俾啲人执啲纸皮。 但佢系最近先系咁噶， 系啊，最近就多啲，以前都有噶啦，就冇加下个几日咁多咯。以前咧都好多人喺度住啊，攞晒嗰啲咁个啲纸皮箱。就嗰啲咁个啱嗰啲家私啊咁喺度噴咯，家下就唔係喎，家下啲全部果块，以前冇嘢嘅，佢家下執晒滿晒嗰啲紙皮，咁我哋好危險啊嘛，我哋住到隔離啫嘛，係咪隧道啊？多謝你下，你要盡量同我哋搞到嗰條隧道，話政府啲唔好咁樣搞到啊！你真係你話講市容啊？真系人哋比一个啲穷国家都好过你香港噶吓。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陆婆婆讲讲到有关， 唔系咁容易讲嘢啊。 好啊，唔该晒陆婆婆讲到有关于佢观察到啦喺深水埗一条即系隧道入边咧有啲嘅垃圾嘅情况嘅咁。啊，食环署咧都话系积极通过唔同嘅方法啦，系打击各区卫生黑点同埋改善整体环境卫生嘅情况嘅咁。有张女士打上嚟，早晨。 我都要护龙。 你好，张女士，早晨。 早晨，早晨， 系，请讲。 虽然我听嘅其实唔单止户外啦，譬如我哋住公屋地方咧，喺美林村咧，户内啲走廊咧，其实都有好整齐嘅垃圾桶，好大个噶啦，咁埋个。但系啲居民咧，通常都兴咧，就一点拎啲几袋，又唔放到，即系唔绑实个捆绑住嗰啲垃圾盒，变咗好污糟啲味咯。咁我嗰单位近住垃圾房，我有时都帮佢抌，但都唔系日日都睇住一分钟。希望大家都留意咯，系咪？户外户内都要打击呢个咩咯？做咯，环保。 OK， 关注到卫生嘅问题，不过佢就提到一啲户内嘅情况。唔该晒张女士，先听一节一分钟阅读。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周伟业。 日常生活充满各式各样嘅谈判，相互之间嘅博弈，上司与下属嘅拉锯。情侣之间的沟通无一不涉及谈判，而谈判的目标是什么呢？很多人以为谈判的目标是为了令双方各退一步而达到共识，但是前美国联邦调查局首席国际绑架谈判专家克里斯弗斯就在 FBI 谈判协商述一书里面讲到，谈判不是为了令双方各退一步，而只是要得到己方的绝对好处作为前提。 作者举例话，我哋唔会以为可以跟一个绑匪各退一步，而且我哋千万唔好误会同理心系普世嘅。唔同嘅人会有唔同嘅同理心。若然绑匪会因为你话被绑嘅女孩好可怜而有同理心嘅话，绑匪从一开始就唔会绑架嗰个女仔啦。 作者教导我哋喺每一次谈判都要尝试揾到黑天鹅。乜嘢系黑天鹅呢？ 话说人类一直以为天鹅全部都系白色嘅，直至遇上第一只黑天鹅。换言之，黑天鹅代表可以令你改变一切过往黑板印象嘅嘢。而揾出黑天鹅就系谈判协商嘅关键，佢系打破僵局嘅缺口。人之所以要谈判，源于沟通不良，而天下间嘅沟通不良都系在于冇好好理解对方。因此不要假设自己的文化或者价值观是普世的，你要明白对方的文化和逻辑，你才有可能找到一只黑天鹅。 最后作者再三提醒我们，在任何的谈判协商沟通的过程里面，大家接受对方说话的程度只有 7% 是依据对方讲的内容，33%是根据对方讲内容时的语气，而55%就视乎对方的肢体语言。换言之，你怎样讲比你讲什么更加重要，而失去脾气的人总是输那一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FBI 谈判协商术，作者克里斯·弗斯，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关于啲毒品喺社交媒体上面嘅宣传嘅情况。有一项调查就发现咧，有一啲有关于毒品嘅社交媒体嘅帖文数量同埋浏览量咧，都话喺过去6年咧反复上升。 其中咧，佢哋就話喺2016年起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咧分析到一啲本地毒品嘅問題同埋趨勢，就話睇到毒品嘅社交媒體貼文咧，由當時啊2016年嗰陣900多篇去到上年啊3000多篇，佢哋揾到瀏覽量方面亦都係增加咗嘅。嗱，詳細嘅情況，佢哋點樣用人工智能同埋大數據去揾到呢一啲嘅貼文，同埋仲有啲乜嘢嘅發現咧？請嚟兩位嘉賓同我哋傾。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少翠。同埋有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單位主任梁兆琪，兩位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兩位。我想先問一下你哋用呢個大數據同埋人工智能啦，喺發現呢一啲貼文方面有啲乜嘢嘅發現啊？會唔會係梁兆琪同我哋講一講嗰個數據方面嘅分析先？ 好啊，大家早晨啊，咁咧我都可以简介一下咧，咁我哋青協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啦，咁我哋就運用咗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嘅方法咧，去分析咗本地社交媒体贴文嗰个嘅情况，咁当中咧就可以分析到嗰个本地嘅毒品问题同埋趋势嘅。咁正如头先主持所讲啦，咁我哋都见到喺2016至2021年嘅数据上高咧，過去六年咧，社交媒體有關毒品嘅貼文同埋瀏覽量咧，係反覆上升嘅。特別當中咧，我哋會見得到咧，就係我哋去睇一啲有關於大麻二分之我哋 CBD 嘅貼文咧嘅瀏覽量咧，係2021年係比2020年係上升咗3倍嘅。另外，我哋就住即係一啲嘅數據去睇啦，我哋去揾到貼文就係一啲非新聞類同埋對於係毒品係有一啲正面同支持態度咧，我哋會見得到咧。最多的貼文咧係同大麻、搖頭丸、啟靈藥 LSD、氯胺酮即係 K 製族性同埋可卡因係相關嘅。咁另外我哋都見得到喺2021年我哋深入去研究啦，我哋會見到啲嘅貼文咧有一啲估計咗一啲嘅即係吸毒嘅原因啊。咁包括就係佔44% 嘅尋求刺激感啦，佔38% 嘅擺脱負面情緒。以及佔15% 低估吸毒嘅嚴重性嘅， 即係個貼文講點解佢哋會吸毒，係咪咁嘅意思？ 係啦，冇錯啦，即係貼文佢哋會有分享到啊，我一啲吸毒嘅點解會食嘅原因，咁我哋就會做一啲嘅分析去睇得到咁樣。 有冇啲分析點解會呢一啲貼文呢啲社交媒體嘅貼文會係多咗咁多咧？頭先話去到2020年去到5000多篇呢啲貼文嘛，有冇分析到個升幅點解會咁嘅？ 係，我哋都估計咧，因為2020年咧都屬於係疫情嘅時間啦。咁其實都好多人留喺屋企啦，咁所以其實相對地花喺呢個社交媒體平台嗰個時間都相對多啲嘅。咁同埋2020年即係社交媒體嗰個營銷咧，即係比較多啲嘅廣告同埋營銷嘅情況喺入邊，都吸引咗好多人咧係開始或者係再用多咗社交媒體嘅情況。咁所以喺當中亦都會即係去睇到啲相關嘅貼文，所以用嘅時間多。咗嘅话，亦都相对地嗰个嘅贴文嘅上升，我哋估计有咁嘅原因嘅。 始终呢啲都系毒品，但我想知点解可以咁公然咁公开喺个贴文嗰度做呢啲宣传嘅？佢哋用啲咩方式去包装咧？其实 系咁咧，我哋都会见到咧呢啲嘅用户咧，其实佢哋都唔系全部咁明张胆讲毒品嘅，反而佢哋系会用一啲嘅另外一啲嘅方式咧，会隐蔽咗去讲毒品嘅情况。例如我哋喺我哋嗰个嘅分析上高咧，我哋会见到呢啲嘅用户咧，佢哋会用一啲叫做迷因图片啦，一啲嘅主题嘅标签啦，甚至上会用一啲热门嘅动画人物同埋一啲 NFT 嘅作品去做包装嘅。咁咧喺入边会。去隱藏咗相關嘅知識消息啦，但係當如果佢見得到，例如假設一個嘅貼文上高，可能佢哋會講 CBD 嘅，但係同時間會喺一啲主題標籤，我哋俗稱嘅 hashtag 入面咧，佢哋會標籤咗一啲可能係THC， 即係一啲係屬於危險藥物條例監管嘅毒品啦，或者係一啲可能用搖頭丸啊、MDMA 啊嗰啲嘅字眼咧，其實係讓到其他用户咧去。如果有興趣或者想知道的話呢，有一個途徑和有一個的提示告訴其他用户聽啊，你可以跟我討論毒品或者你可以拿到相關的資訊，同時間在裡面我們會見得到呢是會有一些誤導的資訊呢是會出現的，那所以變成 例如呢什麼誤導的資訊包括什麼呢？ 誤導的資訊呢包括呢就是會說大麻 CBD 和大麻是一樣啦，都是無害啦，或者會用 CBD 去包裝去講，就是說其實外國有一些的大麻都合法化，所以香港都很合法的啦， 又或者其實CBD 同 THC 一樣都係唔會上嘅，等等嘅資訊咧，其實係會誤導咗一啲嘅即係網絡使用者咧，其實去低估咗毒品嘅風險嘅。 OK， 嗱，另外我就想問一下李兆翠啦，喺啲貼文嗰個瀏覽量方面咧，其中大麻二分頭先提到嘅 CBD 咧，就係喺上年升咗成三倍嘅咁，有冇都留意到呢個情況，或者點樣分析咧？你自己有？ 係啊，其實點解佢升咗幾倍嘅原因就因為其實近年咧就好多國家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大麻都合法化啦嚇。咁而咧另外咧就係咧呢個 CBD 咧，佢哋係包裝到咧成為一啲保健嘅產品啦嚇，即係有唔同嘅一啲嘅產品出現咗，咁而讓到咧青年人咧係減低咗佢哋一啲嘅戒心，亦都誤以為就頭先梁兆琪所講嘅啦，就佢哋嘅包裝可能就會講話會緩和一啲嘅緊張情緒啊，對身體係好嘅，對精神狀況係好嘅。咁所以就令到佢哋就會去 search 呢啲嘅資料啦。 嗯，不過而家政府都研究立法管制呢個大麻二分 CBD 納入呢個危險藥物條例，即係成為一個危險藥物啦。其實咁樣係咪已經都一個好有效嘅宣傳，話俾大家聽，話俾公眾聽 CBD 嘅禍害咧？又 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即係政府而家都開始研究，即係會做一啲立例嘅規管啦。咁我哋會覺得咧，就係因為即係其實確實咧喺網上面咧，真係即係出現有好多即係大麻同 CBD 嘅一啲不實嗰個資訊嚇。咁所以其實即係作出一啲嘅即係規管個研究咧，嚟到去即係加強一啲嘅青年人嗰個危機意識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呢一個都係一個即係其中希望可以幫到手嘅地方嚟。 嗯，你哋喺呢啲社交媒體度嗰啲觀察啦，或者啲大數據嘅分析啦，有冇睇到而家社交媒體有冇啲機制係篩查涉及一啲毒品嘅內容嘅咧？有冇限制嘅咧？有冇睇到呢啲嘅門檻嘅有？ 我哋都有留意得到咧，喺我哋發布前咧，我哋會見得到一啲嘅社交媒體咧平台咧係會即係有一啲篩走咗一啲關於例如可能係講 THC 咧，佢哋有啲嘅搜尋結果咧係冇出現到嘅，咁我哋都會見得到。但係咧，我哋會留意到一個位置就係一啲嘅網即係啲用戶咧，其實就未必咁直接係講 THC 嘅，其實佢哋可能會用其他嘅代名詞去代替咗呢一啲嘅毒品咯。咁所以咧變咗我哋好多時咧就住呢啲嘅情況啦，咁我哋即係我哋青葉青葉發就防治中心咧，我哋會做一啲網上嘅禁毒嘅教育圖片啊，就係就住頭先我哋所講一啲嘅迷思、一啲誤導嘅資訊或者一啲即係熱門喺毒品討論嘅項目上高咧，我哋做一啲嘅網絡宣傳圖片，例如我哋會例如見到嘅就係、是。一啲高風險會用迷因圖片嘅，咁我哋都會用翻啲迷因圖片咧，去講翻一啲正確嘅資訊。一來就係吸引其他即係相對關注，二來就係可以提供翻即係提升翻公眾對於呢啲問題嘅知識度咁啊。 最後都想問一下，除咗你哋之外啦，家長教師咧可以點樣協助啲青少年咧係遠離呢啲毒品嘅呢啲宣傳啊、網上宣傳啊，或者一啲嘅錯誤信息啊等等咧，可以點樣做咧？ 其實咧，我哋覺得咧，加強家長啦，同埋老師嗰個辨識能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嚇。因為即係其實就住我哋即係喺網上面揾到一啲嘅 hashtag 啊，咁其實家長同埋老師佢哋都要即係掌握呢啲嘅知識啦。包括一啲嘅字眼啦，一啲嘅頭先講到一啲嘅迷因嘅圖片啦，咁樣嚇。咁其實同時咧，亦都係即係多啲去關心翻即係學生同埋子女啦。咁睇下佢哋會唔會去即係講係有關即係呢啲嘅狀況啊？即係譬如話佢哋嘅電話啊，又或者佢哋嗰個電腦嘅屏幕啊，會唔會有機會就原來已經係有呢啲圖片係做佢哋嗰個即係喺個屏幕嗰度啦咁樣。咁佢呢啲係需要留意多少少咁樣咯。 OK， 唔該曬兩位同我哋講到有關於你哋呢一個嘅調查，係有關於毒品喺一啲社交媒體嘅貼文上面嘅數量同埋瀏覽量，就話過去六年都反覆上升。啱啱傾過就係青葉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督導主任李兆翠同埋青葉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單位主任梁兆琪嘅咁。另外咧，今日都想同大家講下天氣情況，因為都要特別留意啊。有一號戒備信號係生效緊，仲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都係生效緊。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44%。